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于飞。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4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6摄氏度。未来两天天气晴好，风力不大，气温低迷，外出务必要防寒保暖。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44，空气质量一级优。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14号线剩余段计划年底进行试运营；拍照搜题类教育 APP 暂时下线；北京电影学院2期明年开线；第四届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发展论坛昨天在广州举办。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14号线剩余段计划年底进行试运营，未来丽泽商务区站将可实现大兴机场直机。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今天探访了丽泽商务区站，详细内容来连线一下他。你好，雅静。 你好，主持人。 那首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好的，那么我今天是来到了丽泽商务区站，这也是14号线建设的最后一座车站。它是位于这个丽泽商务区的核心区域，总面积是大概2.5万平方米，将来是可以和地铁16号线、新机场线北延、规划的11号线以及和丽金线等等形成一个五站换乘的这样的一个大的站点。那么现在的整个的站呢，基本上已经是完成了所有的施工，目前正在最后的进行装修和保洁的工作。那这个站呢，将来还是和周边进行一体化设计，采用了这种公共空间的这个高大空间的体验，有这个中庭的形式，所以呢现场还是会感觉非常的舒适，这个挑高是非常的高，同时呢也结合了这个地面景观来引入一些自然的阳光，有这种比较大的这个透明的这个天窗，在站台上也会感觉比较的舒适，也是提供了比较好的一个乘车的体验。主持人， 那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全线的进展情况。 14号线全线是47.3公里，那目前现在剩余的这个是5站5区间，那从这个永定门一直向西到这个东莞。那目前呢是已经基本上都完成了这个施工，在进行最后的装修和保洁的工作，等待最后的一个验收，计划年底呢是能够贯通。这贯通之后呢，会对整个的这个从东北到西南的这样的联系会有所加强，比如说像园博园的居住区、丽泽商务区、方庄的住宅区以及西大望路以及望京等等相关的商业区进行了一个直接的连接，那也是会极大方便这个沿线的居民的出行。主持人。 好的，感谢雅静的介绍，再见。今天教育部印发通知，对加强教育 APP 管理，推动与双减政策衔接提出明确要求。通知指出，在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完成中小学线上学科类培训机构审批前，暂停中小学线上学科类培训 APP 的备案工作。已备案的相关教育 APP 暂时从平台下线，下线的相关教育 APP 提供者获得中小学线上学科类培训许可后，在平台补充许可信息，提交恢复备案申请，经所在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审核通过后恢复上线。未获得中小学线上学科类培训许可的，撤销备案。记者从怀柔区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了解到，北京电影学院怀柔校区2期将在明年正式开建。怀柔区文化产业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温来生介绍，2022年是中国影都文化科技深度融合的加速期。作为深化来影都过周末和打造永不落幕的电影节的重点任务之一，北京电影学院2期部分建筑明年将正式开建。据了解，北京电影学院怀柔新校区1期工程已竣工投用，首批9个院系1400名师生今年9月正式搬迁入住。今天，北京市怀柔区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记者从雁栖湖生态发展示范区管委会了解到，